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在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路况信息。 目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北向南，长安街及沿线东西双方向，建国路四惠桥东向西，建外大街东向西正在管控。另外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区车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属于胜利者的明亮秋日里，我们再次回望可歌可泣、饱经沧桑的烽火岁月。历史虽已远去，但先烈精神永存。先烈精神对如今孩子的成长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为孩子上好爱国主义教育课？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让先烈精神浸润孩子的心灵，指引孩子前行？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进行的是特别节目，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英雄精神如何更好地指引孩子前行。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市育红学校蓝天少儿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只怕不抵抗》。在今天这个难忘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向英雄致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首先在这段时间，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校区揭牌，二中本部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定期到校授课。北师大首批公费师范生报到，将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为应对体质健康测试，开学季球类培训受热捧。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师范大学二号开启了新学年，2500多名本科生和3700多名研究生入校，他们之中有436人是首届公费师范生，不仅可以享受到两免一补的政策，还可以在师范专业范围内转专业。今年北师大在去年人脸识别迎新的基础上，又推出了指尖迎新，通过学校微信门户的新生报到页面，学生可以提交个人信息，来到院系的展台后出示二维码，即可完成扫码注册认证。北京二中学校朝阳学校二号揭牌，朝阳区再次增加了一所优质的资源校。北京二中朝阳学校是朝阳区教委和优质教育资源校北京二中联合创办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是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成员校之一，今年首次迎来了初一4个班的新生。据了解，二中校区目前共有40余位的教师，1/3以上具有10年到15年的教龄，60%老师是朝阳区骨干或青年骨干，办学规模涵盖初中、高中中学段6个年级，共计48个教学班，全部招满，可提供2000个优质学位。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初中部和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二号相继开学，揭开了新学校新校启用的序幕。记者从海淀、丰台、通州、房山、门头沟、怀柔等多区了解到，多所新建校9月启用，大部分学校为优质教育资源，可提供数千个优质学位。其中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初中部采用就近入学的招生方式，高中部为全市招生，目前学校共设16个班，初中14个班，高中2个班。人大附中丰台学校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可设24个班，学校配有教师和学生宿舍，可容纳1600余名学生住宿。首师大附中北校区上地实验小学树村校区9月开学迎新，首师大附中北校区首届初一新生270人，共设置7个教学班。全市中小学生今天起正式开课，可学生家长早就绷紧了弦儿。与文化课外的培训一贯的热度相比，如今体育应试培训也悄悄火了起来。记者从部分培训机构了解到，在中考环节，球类项目仍然是培训的热门。而针对本届起中考体育新增过程性考核的体质健康测试内容，学生确实可以早做准备，先报名较为轻松的周末班打基础，后期再进行针对性的1对1训练。不过专家也表示，根据过程性考核中的体质健康项目的分值分配情况和考核时间，新生家长也不必过于心急，依照学生的自身情况而定即可。各地高校陆续开，进入了开学季，对于不少新生来说，结识室友将是一件充满期待、有心怀忐忑的事儿。在以往随机分配为主的模式下，能否遇到心仪的室友，多半只能靠缘分。不过，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尝试打破这一传统，将室友选择权交给学生，或者采用大数据推荐算法为新生匹配室友。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在近年来相继推出了类似的寝室自选系统，允许学生通过贴吧、微信等不同方式来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室友，将选择权交给学生。为期3天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6届世界大会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结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明洲在会上当选该组织的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出任这一职务。张明洲介绍说，国际儿童读物的联盟的宗旨是通过高品质的儿童读物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这与建设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 据了解，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成立于1953年，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和教育发展的专业人士，在国际儿童读物出版和研究领域拥有权威地位。该联盟195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在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英雄精神如何更好地指引孩子前行。大家赶快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属于胜利者的明亮秋日里，我们再次回望可歌可泣、饱经沧桑的烽火岁月。历史虽已远去，但先烈精神永存。先烈精神对如今孩子的成长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为孩子上好爱国主义教育课？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让先烈精神浸润孩子的心灵，指引孩子前行？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一段歌声又带领着我们回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今天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的纪念日，教育面对面特别推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特别节目。从1931年到1945年，整整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涌现出了一位又一位不朽的英雄。这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但也有许许多多我们叫不出他们名字的。是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说历史已经远去，但是英雄精神永存，值得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和学习。可能我们无法去想象当时这样的一个弥漫硝烟的战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去纪念这些不朽的灵魂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董立新。董馆长您好。 您好。 欢迎董馆长。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家庭教育专家邢秀清老师。邢老师您好。 您好。 同时邢老师也是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获得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班主任的荣誉称号。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一起跟随两位老师再一次走进那段岁月，来回望一下我们这个英雄的故事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值得我们青少年去学习哈，比如说这个影视剧呀、音乐呀等等，还有从图书里面，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哈，就是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馆去参观去学习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董馆长哈。我们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走进抗战馆，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哈。想问一下董馆长，平时家长带孩子一起来的多吗？ 非常多。 非常多哈。 对，以前抗战馆主要是有组织的团体来参观的多。但是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越来越多的家长非常自觉的、自愿的带着孩子来到纪念馆，特别是周六日和节假日的时候，来纪念馆参观的更多的是亲子、家庭和亲朋好友这种形式。这种形式现在我们统计应该占到60%。 60%哈，一个很大的说明，也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这个变化了哈。平时我们说，以前遇到过一个家长，就是说， 给孩子买了这个门票费，说孩子你自己进去看吧啊，我在外边等你。那现在呢，其实这个家长的观念也有所提升了哈。通过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咱们这个抗战馆，有没有发现孩子最喜欢哪一部分的展览呢？ 应该说孩子们到抗战馆之后，我们看他对我们抗战馆的展览各个部分都感兴趣，因为我们每个展览的设计都是兼顾各个方面的，而且里面都有孩子们比较关注的内容。我们也看了，就是孩子们到抗战馆去来之后，我们也问他，就是比较喜欢哪些方面内容。比如说很多孩子都说看这个革命英烈的故事啊，抗战英雄的故事啊，还有呢，孩子说到抗战馆来看一看当时日本侵略者是怎么侵略中国的，他们有哪些罪行。还有呢，孩子也很关注来到抗战馆之后看一些图片展览，就想看看当时的少年儿童是怎么生活的，等等这些方面。 太好了，其实我们这个抗战馆也是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基地哈。其实对于这个爱国主义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我们关注的点也不同，可能我们会对爱国主义赋予一个新的内涵哈。那在新的时代下，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您觉得，董馆长？ 我自己感觉到，就是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每个人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从我自己个人认识到，我觉得这些年爱国主义这个内涵包括要求有三个方面变化。一个就是主题更加鲜明，就是中国梦这个主题，就是更加突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鲜明的主题。所以我们开展爱国主义的各项活动都要紧密围绕这个中国梦这个主题来开展。那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抗战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那么我们也是必须要通过弘扬抗战精神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红色教育的任务更加迫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我们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且习总书记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来传播红色基因，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那么红色基因代代传，作为抗战历史中也有很多体现中国共产党人这种抗战精神这种坚定的意志、正确的主张，还有模范行动等等这些体现红色基因的东西，也需要我们去把它传承好。第三个就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年法治教育的这种保障更加有力。比如说这些年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就是修订了宪法，然后推出了一系列法律，包括我们知道新修订的宪法中明确要求要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比如说我们颁布实施了国旗法、国歌法、英烈保护法。比如说我们从2014年开始，我们又设立了烈士纪念日、抗战胜利日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爱国主义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 这个爱国主义不仅要学习，更要通过我们这个青少年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哈。其实这个爱国主义这个词儿听起来特别宏大哈，其实可以落实到我们教学还有教育当中的点点滴滴哈。想问一下邢老师哈，因为您既是家庭教育专家，同时也是历史学科老师哈，想问一下您对于这个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变化有哪些新的理解，同时哪些精神值得我们青少年学习呢？ 好，那么事实上呢，小平同志很早以前就谈过，那到底什么是一个爱国主义？那么作为爱国主义来说，它无论哪个时代不变的内涵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民族的自尊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民族的这样一个自信心和自豪感。所以呢，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还是现代，那我觉得这两点都是不变的。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 我们无论什么谈论起来，都会觉得我是中国人，我为此而自豪，我为此而骄傲。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呢，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一种落后的局面，那么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下，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民族自尊心，我要为我这个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所以这些抛头颅 洒热血的这些革命先烈们，他们身上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那么对于当代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的面临的问题是发展啊，像董馆长说的，我们的民族梦啊，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强国之林啊。那么我们这样的发展的话，那对我们来说，那爱国的表现，那就是我们如何在祖国发展的过程当中，为此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那我觉得这就是在不同时代这个爱国主义的共同点，以及他在不同时代他提出的不同的要求。所以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那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想着我如何为祖国来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体现。 有担当，有责任感哈。 对， 其实这一点也恰恰是我们家庭教育中需要给孩子渗透的哈。 对， 比如说平时我们可以家长带着孩子没事啊，周六周末去我们这个抗战馆参观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抗战馆随着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不断的演变，也推出了一些新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哈，比如说在新的时期，咱们抗战馆是如何传播这个爱国主义的，做了哪些工作？ 因为抗战馆就是青少年学习抗战历史、缅怀英烈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些年我们以青少年为主要群体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2014年北京市推出了一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一个部署一个文件，其中提到四个一，这四个一就比如说走进天安门、走进国博、走进首博，其中有一个叫走进抗战馆，就是北京市中小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抗战馆这么一项活动。那么我们结合这项活动，我们加强了管校合作，这个我们这种合作都不是这个学校来抗战馆来了看看就走，是深度合作。 比如会有通过哪些形式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形式，比如说我们跟学校我们组建抗战合唱团，然后还有我们通过抗战宣教小分队这种形式，把一次来抗战馆变成抗战馆是他一个教学学生学习的一个基地这种方式来进行。特别是我们结合来馆开展学习的学生呢，每天基本上有1000多学生。我们推出了一个主题活动，叫学英烈事迹，送抗战经典，做红色传人。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学习抗战英烈，了解抗战英烈，让孩子们心目中有抗战英烈的位置，通过学习朗诵抗战家书，这种演唱抗战歌曲等等这种形式，让抗战精神在孩子们心中能够传扬。那么我们这个主题活动，我们主要做了有这么推出了几个抗战馆特色的一个课程，其中包括爱我中华主题升旗仪式，就是在抗战馆的和平广场上，我们通过营造氛围，然后优化流程，我们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在抗战馆的爱我中华升旗仪式能够形成继天安门广场之后在北京市第二个有影响力的这种面向少年儿童这样一个升旗仪式，目前这个挺受学生欢迎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开展现场情景教学，由我们讲解员在面向展厅的选择重点部分，然后比如说临海雪原抗日联军啊，中流砥柱敌后抗战战场啊，以史为鉴中日和平啊等等，然后制成学习单，然后有组织的把学生分成不同的部学习小组，然后采用现场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在抗战馆里面去探究去研究，然后去学习抗战史。还有我们还开展了学唱抗战歌曲活动，我们主要是 通过学习《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等这些歌曲，不仅仅是学抗战歌曲，主要是通过歌曲来学歌曲背后的抗战故事，讲抗战歌曲的寓意以及它蕴含的精神。特别是我们教唱抗战《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国歌法颁布了，我们结合这个学唱这种歌曲，主要是向学生们来讲授这种国歌礼仪，这个对学生对学校影响还是挺大的， 应时应景。 对，还有我们就是抗战馆更主要的是一种仪式教育，我们结合七七九三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引导学生到抗战馆来，比如说献花、宣誓、默哀、进行离队、入团等等这方面的这种仪式教育，加深学生对抗战史的理解，这样把学生的成长和纪念抗战这个缅怀英烈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效果也比较好。还有就是我们针对学生这种体验性强的特点，我们有一个抗战互动体验厅体验区，学生们可以在这里，然后里面有观众互动区、抗战体验厅、抗战武器厅、抗战影视厅，学生可以在里面通过体验推独轮车、手摇纺线、打草鞋、模拟射箭等方式来感受抗战生活。 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课程形式哈，家长一定要带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哈。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这个董馆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参观抗战馆的这样的一个攻略吧。我们进去，我们怎么参观，我们怎么学才能最有收获哈。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稍后会更加精彩。 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金州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见到金章，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

也是历史见证地。那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专题性综合纪念馆。在1987年建馆，我们馆的馆名是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现在占地面积35000平米，建筑面积36000平米。现在我们馆的馆藏文物已经达到了30000多件。经常我在抗战馆工作之后啊，经常有人问我说，来到抗战馆之后看什么？ 对， 我认为主要要四看，就是看展览、看文物、看建筑、看雕塑。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来抗战馆要看的展览。现在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主要有两个主展，就是我们常年展出的展览。一个就是一个主展是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大型主题展览。这是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个展览共展出照片1170幅，文物2834件。展览共分为中国局部抗战、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日军暴行、东方主战场、得道独柱、伟大胜利、铭记历史8个部分。观看这个展览呢，我们特别突出有两个方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就是全景呈现，就是立足全民族抗战，全景式展现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就包括少年儿童参与抗战都体现了。比如说抗战时期，山东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码头镇有个高甲，这些高甲当时有一个人被鬼子杀害了，高甲儿女纷纷参军入伍，一家18个八路军，这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展览要关注，就是我们这个地位就是更加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把抗战史放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来展现它的这个巨大作用和历史贡献。还有一个展览，常年展出的展览，这也是希望家长和同学们能够去看一看，就是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这个展览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进行的殖民统治，全面反映了台湾同胞长达50年的抗日历史。比如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被割，台湾的市民当时表示义不沉窝，就是表示我们就坚决不同意，表示人人愿意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攻守而让台。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叫莫纳鲁道，他在这发动了一个雾社起义。当时这个少数民族叫赛德克人，在马坡雾社因不堪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欺诈，在莫纳鲁道的领导下愤然起义。当时莫纳鲁道就说，他说如果我们起义也是个死，如果我们不起义，我们不起来反抗，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是奴隶。这次起义非常悲壮，当时赛德克妇女啊，为了鼓励自己的丈夫或自己的家人勇敢的去抗击日寇，他们采取先行自杀这种方式。当时有一棵树上掉了很多人，树枝都被压弯了。从中我们看出了，就是台湾同胞这种誓不沉窝、这种奋死抵抗、这种英雄事迹。 其实每一个展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这样的英雄故事哈。如果我们用心去看的话，可能一天都看不完哈。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心，一定要带着一个笔记本，然后走哪儿看哪儿，走哪儿画哪儿哈，带着一颗学习的心去看哈，才更有收获。那么想问一下这个邢老师哈，您从这个学科历史学科的老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参观抗战馆，怎么参观才最有收获？我们前期应该做好哪些功课呢？对于学生来说， 那事实上呢，我觉得每一个博物馆，那么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是一定要做的。那基本上呢，就是 从无论是从学校来说还是从家长来说，可能都要跟孩子提这么三个问题。 嗯， 我们参观的是什么？ 嗯， 我们为什么要参观？我们参观时要注意什么？啊，我觉得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参观的话，那事实上就会对参观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们以我们这个抗战纪念馆为例啊，那事实上董馆长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呢，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们学校基本上初中每年都会去抗战纪念馆去参观，尤其是董馆长说的，我们纪念馆所做的这些仪式感的活动，都会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事实上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而言，或者作为老师而言，那么在参观纪念馆之前要给学生做的功课，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一个物感兴趣，它的背后是在于我了解它，我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的，我才会对它有感情所以我觉得那不妨先从卢沟晓月讲起那从金朝开始那它就成为燕山八景，然后到明清时期的燕京八景。那我们能够看到从这些我们卢沟桥上的石狮能够看到的历史的留下来的这种厚重感无论是小朋友有去数一数这个石狮子，还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建筑的特点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再看到日寇在踏入卢沟桥那一刻，那个照片就极具有震撼力那基本上学生的感受就是秀美河山任人践踏那么带着这样一种感情，然后呢再来参观抗战纪念馆的话，那就会觉得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卢沟晓月，那它的背后就是这些人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觉得这样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能够让孩子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更大的收获。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个前期家长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参观一定要做好这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哈，因为可能跟随学校大家是一伙人感受的气氛和家长带着孩子我们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气氛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关键一环哈。平时我们就是经常看到有些家长给孩子买好了门票，自己在外边玩手机，让孩子自己去转了一圈，其实啥收获也没有哈其实在这个家长带孩子参观的过程中，恰恰也是我们教育点滴渗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 那您比如说我们在带孩子参观这个抗战馆过程中，家长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就是从家长自身的意识来说，我知道我要在哪个点给我的孩子交代什么我觉得其实你比方说像我们包括我们国博首博的展览都非常的具有特点这些文物呢可以说它见证了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文物面前呢，我们让孩子用心去体会，这个能告诉我们的先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比方说前不久我们国博有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展览无问西东然后呢这个无问西东的展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展品，就是它展出了一个庞贝古城那个壁画这个壁画当中呢是一个花神，然后呢花神身上呢披着是一件我们中国的丝绸长袍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展品呢，如果我们给孩子做好了攻略，带他来去参观的时候，他就会慨叹在那个时代里边罗马帝国强盛的那个阶段里边，那我们大汉帝国也是相当的强盛，所以凯撒大帝穿上了中国的丝绸长袍汉武大帝有机会来骑汗血宝马，那就是丝绸之路所起到的沟通东西这样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家长做好了攻略，对文物进行解读的话，那孩子的收获一定是不一样的。 其实您看从这个每一个文物每一个展品的细节方面哈，我们也可以发掘出很多有意思的一个点来哈。 对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平常家长在引导灌输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做到的哈。那邢老师，您在平时接触的孩子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这个抗战史哈如何讲授给孩子他们会更感兴趣 事实上呢，因为我们学校北京101中他这个培养人才的理念，那就是要培养有责任担当意识的孩子，所以我们对于抗战史这部分的内容应该是极其的重视 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就是一定要从宏观的视角来设计教学。你比方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长河当中来讲清楚抗日战争这段血与火的较量中，它对中华民族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从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那西方在迅速发展，我们东方是落后了。然后呢，面对西方的这个刀枪火炮，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希望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转变。那么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的时候，我们在进行洋务运动。那么30年之后的一场较量，那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结束。那这样一个结束的结果是什么？日本利用我们的赔款，然后呢，日本完成了它华丽的近代化的转身，而我们面临的是被瓜分这样一个结局。所以呢，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哪怕我们是战胜国，但是呢，依然把我们在山东的德国占领的权益转给了日本。然后又经过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应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所以我们这场战争能够胜利啊，那事实上就是我们有可能屹立于强国之林。如果我们再次战败，那就是再一次被瓜分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把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给学生交代清楚了之后，他就会对我们这场抗日战争全民族凝聚在一起能够血亲耻辱，而且呢在二战结束之后，正因为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当中这个巨大的贡献，我们在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当中能够处于联合国常理事国这样的席位，那事实上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发展的契机啊，所以我们说抗战这段历史一定要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设计啊，这样呢才能够让孩子啊觉得能够理解这段历史在我们的血肉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它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它是一段宏观的全景图哈，进入到我们血脉之中的哈。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其实这个先烈精神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依然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哈。从两位的视角出发，以及从咱们接触到的孩子出发，在如今的青少年身上特别需要从咱们英雄革命英雄的身上汲取哪些精神营养呢？董馆长。 因为抗战英烈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抗战精神。习总书记说抗战精神，当时习总书记概括四句话，就是家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坚定信念。我们从这抗战精神这四句话中，我感受到对我们现在青少年成长仍然很有帮助。比如说爱国为民这点，因为抗战这块无数中国人都在抗战中觉醒了，认识到每个人每个家庭跟这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每一个少年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种家国情怀这种意识，就是说他的成长，他以后的幸福啊等等都和这个国家有关系，能够为国家做点什么。第二个就是这种英勇奋斗这种品质。虽然我们现在不会再用这种外地入侵啊，甚至流血牺牲这种特别直接的这种考验，但是我们奋斗这种不怕困难、英勇奋斗啊这种品质仍然是我们需要用的，因为每个孩子从成长成才啊，都需要他自己去奋斗。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这种，革命先烈这种纪律、严明纪律这种观念。那么当时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如果不遵守纪律，那么是有些时候是很难生存下去，很难消灭敌人的。那么这种精神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这种遵守规则啊、遵守纪律啊这种意识、这种品质仍然需要去培养。 家国情怀和这个对于规则的意识哈、 还有英勇奋斗这种精神、因为我们不忘初心，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就是实际要不要忘了，不要忘记我们这种奋斗啊，这种努力啊，这种好的这种精神状态，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可宝贵的。 其实忆苦思甜的教育在现在依然盛行， 这种吃苦耐劳，这种耐性耐力，是我们现在孩子们最需要通过抗战史啊，让他自己能够养成的。 没错，从这个邢老师接触到的孩子当中，您觉得先烈精神对咱们今天青少年的成长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哪些精神是现在咱们这个孩子还欠缺的？ 好，其实我非常认同刚才董馆长说的啊，事实上我们说咱们人类文明呀，它能够延续至今并且不断的突破传统，有巨大的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从先人的智慧当中汲取经验，也就是说短短的一生当中我们能获得的直接经验是有限的，可是呢间接经验对于这个爱学习的人来说，它就是一生的财富。先辈已逝，但是精神永存啊。那如果我们长期接受这种先烈精神的熏染的话啊，那么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身边就好像站着一位精神导师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么无形当中这些精神就会生发出力量啊。那我觉得这些精神在我们当代的年轻人身上，那我觉得首先依然是一种责任担当的意识，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能够在一个团队里是一个核心，他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要多，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他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啊。那另一方面呢，那我觉得先烈精神在今天我们能够继承的或者依然要发扬的，那就是志存高远啊。因为你不是以个人为己任，以民族的这个利益为己任的话，那么你就会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拼搏奋斗的状态，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凡事抱怨啊，因为你给予你力量的不是你自己，是你背后的一个团队啊，是一大波人。所以我觉得这些呢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您看现在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接到非常多元化的一些信息哈，比如说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综艺节目打造出来的一批小鲜肉，其实看起来有点娘的意思哈， 对， 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大，因为孩子从小他可能对于视觉的冲击来说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一些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他正在逐渐的淡去孩子的这个视野哈。我们如何让孩子这个主流的榜样能够发挥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有意义。那事实上呢，我们说我们应该说到了这个现代生活啊，当人类的这个物质生活到了一个极大丰裕的时候，确实就逐渐出现了这种精神上的空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啊。无论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啊，还是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所谓的大家认为啊追求个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啊。那我觉得事实上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呢，那我们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的啊。我们说我记得呢有一个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谈过这么一个认识啊，他说什么叫做以人为本，说如果把所有的人都作为样本来对待的话，那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病态的话，那这个样本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嘛。说所以他认为人本主义的核心在于我们要从跑得最快跑得更远的人，从这些人身上作为样本来提取人类精神应该发展的方向，那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值得提倡的。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的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导向，无论我们的教育还是我们的社会，我觉得都应该在这个方面呢警醒和反思。事实上这是一个社会责任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应该说不是英雄人物失去了吸引力而是我们可能对于人物的宣传和塑造呢太过单调和脸谱化。其实如果我们看一看，你比方说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孩子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大片啊，比方说无论是什么美国的队长呀，无论是复仇者联盟呀，其实他们的主题，这些人身上的品质依然是一个舍己为人 拯救世界与恶势力作斗的这样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嗯， 那么他们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会让孩子们觉得可亲可敬啊、可以那个效仿？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接地气。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英雄人物如果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话那觉得孩子们就会觉得英雄其实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身上也是有一点小缺点的。那么我和他具有共同的地方，我既有他的小缺点，我也就不一定啊，我也就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英雄人物。我觉得这样呢，就搭建起了这个英雄人物和孩子之间的一种桥梁，就让他丰富化、多元化。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方式。 董班长， 我接着邢老师，我再谈一下感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社会新闻媒体啊，包括影视，其中学校的。主阵地主渠道这个作用还是很突出的。比如说我了解的就是他实际现在的孩子之所以对英雄模范人物榜样人物知之不多，或者是这个不亲近有隔膜感，还是因为他不了解，他还英雄没有走进他的心中。但是有些学校已经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同林阁中学，他们发动学生的能动作用编的同林阁将军的情景剧，比如说卢沟桥一小，他们利用新童谣的形式编写的抗战新童谣，比如说北京十二中，他们的抗战诗书朗诵育人这种实验研究活动就做得非常好，参加过国家抗战纪念活动这种演出。比如说我最近又看到北京十一实验学校，他们开展的看文物讲故事这种形式，孩子们参与进来了，通过参与进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对这个所讲的所演的所参与的这种接近的英雄人物有个认同感，并能激发出对英雄的这种敬仰之情。 嗯，其实可以从多方面哈，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应该多方面的积极的宣传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哈，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来指导学生的前行。那么同时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再次向我们的英雄致敬，希望让人民英雄的精神永存孩子心中，在孩子心中永垂不朽哈。也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稍后为您推出的是品读经典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老子核心的最基本的思想。那么什么是道法自然？从这个字来去看，人应当效法地，地呢应当效法天，天呢应当效法道。但是不是说道应该效法自然？人也好，地也好，天也好，道也好，它都是实义词，都是名词。那么自然在这里呢却不是个名词。什么是自然？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外在的大自然自然界，而是自以为然。自是自己，然是样态。自然并不是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形容词。我们看到然本来就是个虚词，然就是一种样态，而自是自己，自己是自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外在的强迫，也没有内在的压力，我们把它称之自然。王弼说，道不为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为也。那么也就是说，不是说在道之外有一个独立于道的一个所谓的自然，而是自以为然。所以国相在解释自然的时候，他说自己而然，用两个字说就是自然，用四个字说自己而然，自己使自己成为如此，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强迫，没有其他的制约。那么自然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虚假，就是作为，或者用一个字来讲，那就是作。这两年流行一个词说不作不死，我觉得这个用得非常好。你自然你会死吗？自然肯定不会死。那么一作 一虚伪一虚假，这就离死就不远了。在圆而法圆，在方而法方，我是一个圆，我就以圆为法，我没有想着去方。如果圆不想圆而想方，那就不自然了。我是个方，我就是个方，我就以方为法，我就安心于方。如果方而不想方而想圆，圆不法圆而法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不自然。 在老子中，自然这个词共出现了五次，都是对道的状态与作用的形容。老子说，太上下之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忧惜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接下来罗安宪教授将详细阐明这段原文，进一步阐明道法自然的哲理。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其实太上最高的，它不仅是个时间的概念，而且是个价值的概念。中国古代讲到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中国古代呢其实还有呢以道治国。太上下之有之，这就是所谓的以道治国。何以叫做以道治国呢？就说老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统治者，而这个统治者呢却没有做任何事。这也就是庄子所讲到的圣人无名，他们也许做了什么事，也许根本就没有做事。在老子看来，在道家看来，这反而是一种最好的最佳的一种统治形式。其次轻而誉之，这就是所谓儒家所提倡的以德治国。他们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所以老百姓呢去歌颂他，去赞扬他，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治国。其次畏之，老百姓很害怕，这就是所谓的以法治国，执法如山，杀人如麻，所以老百姓很害怕。那么第四呢，其次侮之，这就是所谓的无法治国。一次排开的是一个以道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有法不依的这么一个乱世，这样的四种状态。老子接着讲说，信不足焉，有不信也。如果说你不能去信任老百姓，老百姓也不可能去信任你，所以忧惜其贵言。这里的言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言就是法令。其实二十三章所讲的惜言自然的言，仍然是政策法令的意思，忧惜其贵言。所以要少发政令，少制定这样那样的一些法令政策，老百姓呢才会自己做自己希望做的事，功成事遂， 百姓皆为我自然。百姓之所以能够自然，是因为统治者他不干涉老百姓的具体的所作所为。统治者自然，统治者不做事，那么老百姓才能够自然。老百姓的自然是因为统治者自然。第23章说，息言自然，也是一样，息是少的意思，言是政策、法规、政令的意思。息言，老百姓才能够自然。如果政令、法令那么多，老百姓怎么能够自然呢？道法自然，这无疑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问题。那么第51章说，道之尊，德之贵，伏魔之命而常自然。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我们在前面讲了道德，道和德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51章还讲，道生之，德畜之，道生养了万物，德畜养了万物。万事万物呢，在自然，在道的这一种自然的养育下而生长而发育起来。但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贵，恰恰是在于它自然。如果道不自然，那么不是真正的道；如果德不自然，也不是真正的德。道德之所以尊贵，恰恰因为它们自然。第64章说，以夫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里涉及到自然与无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无为我们接着要专门来去讲一下。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不是简单的不做事，而是不做不该做的事。那么可以这样来去说，之所以我要不做不该做的事，那就是自然。以夫万物之自然不敢为，所以自然这个词我们又可以这样来去分解它一下，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事呢是自然，不做不该做的事呢也是自然。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你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没有虚伪，没有虚假，没有做作，这就是所谓的自然。 儒家的诚和道家的自然都是提倡身心的统一，但罗安宪教授指出，儒家的诚需要人们不断的学习修身，继而治国平天下，而道家的自然则强调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继续为您讲述。 所以自然这个概念其实和后来儒家所讲到的诚是在一个意义上来去讲的。儒家提倡的诚，诚是什么？实实在在，内外一致，内心里面怎么样实际上也就怎么样，不把一个真实的自我伪装起来，不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呢掩盖起来，这是诚。其实这样的一个诚也就是自然。但是在道家看来，在老子看来，其实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中，我们由原来的所谓的自然变得不自然。所以我们修养的过程不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恰恰是一个不断去除的过程。我们是一个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那么原来的状态是个什么？原来的状态对于人而言就是婴儿，如老子所讲的，如婴儿之未孩。婴儿是最自然的，他想哭就哭，他想笑就笑，他有什么想法他也绝对不会掩饰，也不会隐瞒。那么外在的事物呢也是自然的，比如说老子讲到朴，讲到素，朴素也是自然。什么是朴？朴是未经加工的原始的木材，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素呢是未经染色的生丝，所以它是一个素。朴素就是自然。我们说要做到自然，其实是恢复到一个朴素的状态，对人而言是恢复到一个婴儿的状态。那么从自然的意义上来去讲，自然是视其所是，或者说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虚假，不作为。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然呢，在老子看来，它同时也是最高的德，是人所可能获得的最高的德性，太上下之有之，这是最高的境界。对于儒家而言，可能以德治国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对于道家而言，以道治国那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在儒家的系统中，尧是最高的最完整意义上的一个圣人，但是在道家看来，有一个比尧更伟大的圣人，这个圣人是谁？就是所谓的皇帝。尧做了什么事我们是知道的，皇帝做了什么事我们是不知道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圣人无名，在道家的系统中，皇帝是一个比尧更为伟大的一个圣人，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证明这种不知道，老百姓才可以自然，才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因为现在西方管理学也有类似这样的提法，管着最少的政府其实是最好的政府。我也可以联系一下现实，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做父亲，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做母亲，我们去爱护他，教导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请问这就是最好的父亲，这就是最好的母亲吗？以道家的系统来讲，不是。所谓最好的父亲最好的母亲，恰恰是应当让一个孩子自由的发展，他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或者可以说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你，只要你按照你的心思做，你可以失败，你可以犯错误，你的失败你自己承担，你的错误你自己承担，你从失败从错误中你自己找到你自己得到的东西。我只是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是从这个侧面来去看，道家所宣扬的一种精神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最高的一种德恰恰是这一种自然之德。 德的终极境界是自然之德，这种自然之德是什么状态呢？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用这样一句话进行了概括，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哲理呢？ 那么这种自然之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子第三十八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第三十八章无疑是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最重要的一章。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最高尚的德它是不讲德的，不讲德怎么样，不讲德就是自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是最高尚的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之德他做他该做的，不做他不该做的。无德并不是没有德，而是说德性不再圆满，德性出现了缺陷，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就是这样一种下德不失德，其实有狭义的所谓的无为。如果我们对这一段话还不了解，我们再看第三十八章的第二段。第二段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德之人他无为，但是这种无为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是没有任何用心的，也就是说他是自然的。这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上德不德，上德不德就是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这里的一是没有目的，没有用心，不祈求得到什么。那么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下德也是无为，但是这样一个无为他是有考虑的，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只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所以这样的是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有限呢，他就是所谓的下德了。当然老子还在讲到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人和上义与上德和下德的区别在于，上德下德都是无为，上人和上义都是为之，但是上人他是很高的一个境界，他之所以是个很高的境界，他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是无以为。我们看到一个孩子要掉到井里了，我们去救他，我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我不是要通过这件事要结交孩子的父母，我不是要通过做这件事来在乡党朋友之间取得一个好的名声，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这就是上人为之而无以为。当然我们一般人可能只能达到上义的程度，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在上班，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上班，如果上班就只是上班，上班没有报酬，那可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上班了，这是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这是正当的，是没有问题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会知道 在上义之上有上仁，在上仁之上呢有下德，在下德之上呢有上德。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才有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没有道了，那么什么是道？前面根本就没有出现道，怎么忽然出现了一个道？其实上德就是道，上德不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这就是道，下德就是德，所以才有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样的一个说法。没有道了，不得不讲德，道是自然的，不得不讲德，那就是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特别是不做不该做的，这就是无为，这就是德。没有这种德了，不得不讲仁；没有仁了，不得不讲义；没有义了，不得不讲礼。道德仁义礼这样五个范畴是依次这样排开的。如果说儒家讲仁义，那么道家呢更在讲道德。道家认为道德才是仁义的基础，如果有道德不需要讲仁义，如果每个人都很道德，何必要再去讲仁义呢？讲仁义意味着什么？道德已经出现了缺陷，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看第二章，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这是从具体的事物讲起。第二段把它归结为一个理论，归结为理论它有一个提示符，这个提示符就是故。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迎，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讲理论。那么第三段把它归结为一个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握事物的根本。事物的根本是什么？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它的最基本的用意、基本的用心，不是要对这个世界做出一种解释，它恰恰是要对人确立一种人生的、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态度。也说中国哲学的重心不是世界如何，我们如何来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如何来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来去对待这个世界。讲道、讲德、讲自然都是如此。我们懂得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我们要去确立一种人生意识。这个意识什么？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言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这是我们所应当具有的一种操守，是一种关于人的理论，不是关于一种世界的理论。所以这里边有没有自然？没有。但是万物作言而不辞，万事万物自由的生长发育，我们却不以万物的这个拥有者来去自居。生而不有，生养了万物而不以万物为己之私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自然的精神。第五章所讲到的，天地不然，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然，以百姓为刍狗。这里有没有自然这个概念呢？没有。但是他所表达的意识恰恰就是一种自然的意识。在儒家看来，阳光雨露哺育万物是天地爱人爱物的表现。而在道家看来，阳光雨露养育万物，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过程。天没有想着要去特别的去关爱北京人，而不关爱南京人，或者说天没有故意的去关爱南京人，而不关爱北京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什么是刍狗？刍就是草，刍狗就是用草扎起来的狗。这是一个古代人祭祀的时候所经常用到的一个东西，就类似我们现在来讲的一次性的用具。这是不值得珍惜的一个，不值得珍惜恰恰是在说可以对它一视同仁。天下所有的事物，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生命力强的，生命弱的，在天地之间都是一视同仁。那么圣人也应当以天地为法，你的国民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好的你需要爱护，不好的也需要爱护。所以这里的不然不是不关心不爱护的意思，而是一视同仁，没有私心。但是这种行这种为不是出于私心，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